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曹操对酒当歌，自问何以解忧，自答唯有杜康。 公元2021年 FM 100.6京津冀之声，你问何以解忧，我答解忧书房。 有书有人有故事，有问有答有话说，听见万物，疗愈忧伤。 欢迎来到解忧书房，大家好，我是刘思佳，欢迎我们的解忧和赏读嘉宾汪斌老师。 大家好。 今天是周末啊，每到周末的时候，最近我们都一直延续着一个话题，就是让周末弥漫起和年龄相关的这种气氛。因为我们在过往收到的很多来信，包括我们从周围感知到的啊，这个社会的一些氛围当中，现在好像对于无龄感是特别追捧的啊，特别是那些所谓逆生长的人，无论他们使用了哪些手段啊，但是对于年龄的恐惧却似乎是在很多不同身份背景的人、不同性别的人啊、不同人生阶段的人身上都存在着。比如说多少岁以后就不太好再找工作跳槽了，那对女生来说呢，就是多大年龄呢以后在一个婚姻市场上就成为一个被挑拣的对象了，等等等等啊。所以呢，我们继续这个话题，先来看一封来信吧。老朋友丁三写来的，他说，哥姐好，分享此刻有趣的一点小事儿。扫开自行车，发现一只蜗牛睡在车筐外面，不知它乘着这辆单车去了多少地方，要把它摘下来放在路边树下以保全它性命，还是成全它乘车继续惊险的旅程呢？顺便分享一下，上午在子牙河边看到高手大爷们游泳的照片，这个照片我们在节目当中就不分享了。他说他们躺在水里就像我躺在床上一样轻松，怎么做到的？在大桥上远远看到一位钓鱼人，他的身影太像刚刚离去的爸爸了，我努力抑制自己想大喊一声爸的冲动。其实我觉得丁三内心的那种对父亲的非常复杂而浓厚的那种感情啊，在父亲重病离去以后的这些日子当中酝酿着，然后呢也不时的会倾泻出来一些，借由他给我们的文字沟通着，我们看完之后经常也会有一种非常感动啊，非常温暖，也有一些伤感的这样的感觉。 每次看到丁三的文字呢，其实我都有一种意外之感，因为你永远不知道 他会写出什么， 对他对生活哪些细节的观察和感触。现在大家都喜欢刷朋友圈哈，有些朋友的朋友圈可能你刷的时候没有任何惊喜，而且没有任何期待。但是丁三，我想他的生活中发生的每一件细微的变化、小事情，都是我们期待的，因为他关注这些事情的方式和很多人不一样，而且他关注到的很多细节，恰恰是被我们所忽略的。 所以呢，今天借由丁三的这个发现啊，其实我们上次也用了他的一条微信，感觉他的内心就是一直住着一个少年赤子之心啊，有无龄感。但是呢，是不是所有的人都会一直这样啊，怀揣着年少时候探索世界的那种好奇心和勇气老去呢？你有老去的勇气吗？人生就像一次骑行，像这个丁三骑单车一样，据说下坡路是最精彩的。其实说到这儿，我也想听听丁三的下次和我们分享，他经常骑自行车嘛，啊，骑在上坡平坦的路和下坡到底有一个什么样不同的体会吧。不过今天呢，我们分享的话题也和这个书名有点类似，《老去的勇气》。这本书的作者是日本的岸见一郎，由邓超翻译，中国出版集团现代出版社出版。我记得我们上一次才说到中年，这一下就到了老去的勇气了，是不是我们确实应该直面这个问题了呢？ 因为很多中年人都会说我老了， 我觉得现在人说我老了的这个频率啊，不仅越来越多了，而且年龄越来越早了。可能有些80后在我看来比我要年轻很多了，因为作为一个70后，觉得80后还很小啊。但80后说自己老了，不仅80后会这么说，90后也开始说自己老了。比如说90年生人，今年已经年过30了，是不是30而立了？所以想起来，好像我们对老去这件事情啊，不仅越来越关注，而且其实挺不喜欢的。当我们说自己老了的时候，似乎就像生活认输了，觉得自己已经进入了一个阶段，这个阶段很多事情只能照章办事了，再也没有任何的惊喜，再也没有任何特别的期待可言。 就像这本书的封底印的这段话，他说，我经常会问前来咨询的人，如果能回到自己的18岁，你想回去吗？18岁时的你年纪轻轻，精力充沛，不知疲倦。然而50岁、60岁的人的回答几乎都是不想回到自己的18岁。如果带着现在的知识、经验等回到自己的18岁也是很好的，但若要清空现有的一切，全部重新开始，他们是不愿意的。所以骑自行车爬坡是非常吃力的，但登上顶峰，我们就会看到美妙的风景，而借助风力和惯性下坡则令人神清气爽。人生也是如此，年轻时我们拼命蹬着脚踏板，同时背负了太多的东西，梦想、目标、野心、焦虑。如今如果能卸下肩上的重担，开始享受人生，后半生将会变得完全不同。任何人的一生都不可能事事如意，每个人都会有痛苦的经验和不好的回忆，但是那些痛苦和甜蜜都是迄今为止自己留下的足迹和积累下来的阅历，正是他们造就了现在的我们。我觉得这个可以成为这本书的一个浓缩的一种提炼吧，就是我们其实是应该有老去的勇气的，或者说有这种勇气会让我们生活得更好，体验到更多的幸福。翻开这本书啊，我挺喜欢35页的这一节的，一起来听一听。在当下所在之处，有什么可做之事？即便什么都没办法做，作为一个人的价值也不会降低，这一点要铭记于心。我想如果可以做到这一点，那么即使直面衰老和疾病，即使年纪轻轻就遭遇重大挫折，同样可以拥有积极向前的迈出下一步的勇气。在我住院期间，医生会每天来查一次病房，因为住院的患者很多，需要一个个诊断，所以查看每个人的时间很短，主要是看一下患者当天的身体状况和病情的变化。但我的主治医师每次检查完了之后，都会在床边的椅子上坐上许久，跟我深入的交流哲学、音乐、书籍等。不仅仅是医生、护士中的一些人，他们知道我在做咨询之后，一定会在工作时间结束后，或者特意在不当值的日子来到我的病房，专门跟我探讨。这样的时光给我的心灵恢复带来了积极的影响。听医生和护士的故事，回应他们的需要，用自己的知识、思想和他们交流，这让我发现，即使是在这样的状态中，也有自己可以做的事儿，也可以做些事情去帮助他人。过了不久，我不用吃安眠药，也能踏踏实实的睡个安稳觉了。明天，当我睁开眼，还会有人来找我，我也许还能为这个人做些什么，也许不会再有明天了，但那又如何？也要为了称为今天的这一天而好好活着。当我在死亡的深渊徘徊过，忘记早晚会死去这件事，今天还好好活着，本身就变得无比美好。每个人都无法独自活在这世上，做出有助于他人的事，这种贡献感是幸福的根基，会变成活着的力量。那么在当下这一刻还活着，就意味着这个世界上还有自己能做的事。在自己所处的状况之中，想想看，也许还有什么力所能及的事，这能让我们真真实实地感觉到幸福。不做什么特别的事儿，没办法做什么特别的事儿，这都不要紧，只要活着就对他人有所贡献。即使得到对方的帮助，也会让对方有贡献感。我生病的时候，妻子每天都来医院看我， 上高中的女儿每天晚上为了等妈妈回家都会自己做好饭。而且我那位一把年纪经常郁郁寡欢的父亲也来了精神，还说我出院那天要开车去接我。虽然我让家人担心了，但没想到还因此而唤起了他们的贡献感和热情。后来当我照顾父亲的时候，父亲对我说了这样一句话：因为有你在，所以我可以安然入眠。父亲那个时候每天都要睡上大半天，所以我几乎没什么可以为他做的事情。即便如此，他还是教会了我，只要能陪伴在侧，对他就是一种贡献。在一次演讲中，曾有人这样对我说：如果我能在3年前就听过这些话。这位听众的父亲因为脑梗而病倒，后来又因为后遗症失去了活动自由，由于麻痹症状不消失而陷入绝望之中，时常苦闷地想，还不如死了的好。但其实只要他活着，对家人来说就是很大的幸福，即使身体完全无法动弹，也不用觉得自己的生命没有意义和价值。所以那个人说，那个时候如果我能告诉父亲这些话，那么父亲的晚年一定能过得很不一样吧。我不知道这个是所有的老人可能都会有的一种担忧和恐惧，还是说在东方社会当中啊，老年人尤其怕自己成为家人的拖累，成为一个没用的人啊，而忽略到了自己这个人的存在啊，其实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安慰和疗愈。 所以刚才你读的书当中啊，我觉得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接受别人的帮助会让别人有贡献感，就是让别人获得价值上的认可。所以其实就像我们在节目里经常说的，每种存在如果从人类视角解读都可以找到它存在的理由，不是什么都不做就没有价值。如果当一个人什么都不做就没有价值的时候，我觉得这种对生命的功利的看待啊，会影响每一个人对衰老的态度。比如说我们会对衰老格外的恐惧，因为我们觉得自己能为他人做的事情越来越少了，那就意味着我们的价值也在消减。可是自然还没有让我们消失，那就意味着在自然的系统当中，我们的存在还有其理由和价值。所以自然都允许我们存在了，我们能不能接受自己存在的状态。所以刚才那篇文字里，我觉得不光是对恐惧老去的人，这个社会很多人都在被一种恐惧所折磨，就是我没有价值怎么办。这个价值主要是对雇主的价值，对组织的价值，还有包括对家人的价值。但是也许存在本身这个生命最基本的价值才是重要的。我又由此想到了在这个教育当中啊，我们怎么评价孩子有没有价值，是不是？是不是孩子生下来到我们这个家庭和我们在一起就是最大的价值呢？还是一定要让他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人？ 所以其实我觉得能够成就别人的成就感啊，这本身也是一种价值。不要光想着我是不是有成就感，因为我如果能够贡献了价值，实现了价值啊，那是我个人的一种成就。所以就是其实我觉得每一个人还是像一小块拼图，如果你能够就体验到自己完整的生命的全部的同时，还能意识到自己的生命在此刻这个存在当中只是一块小小的一个拼图，周围还有其他的人啊，你们共同组成一个宏大的一个此刻，我觉得就会释然很多吧。你不会认为自己是无限大的，自己的体验就决定了一切。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那人生的很多事情就不是浪费，不是没有价值的。比如说我家的小猫，我每天照顾它啊，猫猫狗狗给它吃饭，它吃特别香，我看着内心就有一种喜悦。难道我要它为我做什么吗？它能为我做什么呢？它不光不能为我每天早上叠床，它还能把我叠好了的床给弄乱了。但是你为什么会喜欢它呢？其实我觉得当物质已经足够的时候，甚至已经过剩的时候，可能我们要做的不是继续要在物质层面去创造什么，而是看到我们内心的很多需求其实是精神层面的，其实是心灵层面你还需要一些充盈，而不是不断的啊去创造创造创造。其实当我们创造的同时，我们使用的消耗的是大自然的资源，是不是？当你内心已经感觉足够的时候，就不会 去乱动，去乱做，去创造一些无价值的东西，而你消耗的却是有价值的资源。其实我觉得要这样说的话，那么对于整个人类在地球上的存续，甚至对于我们这颗蓝色的星球，都会是有帮助的。说到这儿呢，还可以再读出这本书第54页当中的一节，不把人生往后拖延。如果过于忧心未来，也就等于轻视了此时此地。正是因为没有好好珍惜当下，所以才会因为未来而焦虑。可以说，一对异地恋的情侣也是一样。在一次久违的约会之后，如果问下次什么时候能再见，这是不满足于那天的约会的人才会想方设法争取下一次约会。和恋人在一起开心度过一段充实时光的人，在约会的时候是不会去想下次见面的事的，因为他们满心都是当下此时此地的幸福，所以没有必要对下次约会寄予过高的期待。这种生活方式其实就是一种不把人生往后拖延的方式。一旦生活方式发生了变化，人际关系也会随之改变。比如到了很大年纪才结婚的夫妇，以及和自己父母年纪那么大的人结婚的年轻人，对他们来说，也许随时都可能面临伴侣去世这件事。因为不知道未来还能一起生活多少年，所以根本没有时间去争吵。和伴侣的生离死别是一件非常悲痛的事，正是因为如此，才必须努力珍惜一起生活的每一天。即使没有年龄差，一旦伴侣患上重症，另一半也会非常珍惜当下吧。但是，如果双方从开始就有这份心思，那么两个人的感情、人生的状态应该也会变得更好。就是这一节啊，内容不是很多，但他讲了一个道理，就是人生无常。 所以想到这一点，我觉得如果越觉得衰老是让人恐惧的，越应该让自己的生活变得充实，越应该不再去拖延你一直想做的一些事情。当我们沉溺于对未来的恐惧、焦虑、焦灼当中的时候，可能我们正在错过当下的每一分每一秒。而迎战焦虑和恐惧的最简单的办法呢，还是着眼到在这个当下你能为自己的人生做些什么。毕竟我们并不确切的知道什么时候死亡会来敲门，当我们没有时间去争吵的时候，那就意味着我们觉得时间很珍贵了。所以这真的是个悖论啊！当我们去真正意识到时间有限的时候，人反而会去专注美好，用心在有价值的事情上，专注于自己真正想要的东西。如果倒过来说的话，就是那些还有闲心在不断的争吵、不断的花时间去焦虑忧郁的朋友，可能都没有意识到人生的时间是有限的。 其实接下来的一节也非常的有意思，我就给大家念其中的一段吧。这节的名字就是相信拥有无限的时间，人类可以永葆青春吗？面对这个问题，法国哲学家的答案是，只要你相信自己面前有永远这回事，那么在感觉到自己在不断衰老的人看来又是如何？也许他会说，也许他们是不相信永远的吧。所谓相信永远，就是坚信自己拥有无限的时间。人类的生命当然不可能是无限的，但不管余下的生命有多少，内心都想一定要做此时此地能做的事，就能永远抱着一颗充满活力的淡定从容的心活着。哲学家森有正也在日记里写下过这样的话，切莫惊慌，先假设你未来拥有无限的时间，从容活着就好。只需要明白这一点，就可以完成高质量的工作。切莫惊慌，这话说得多好啊，但是做起来多难呢。 我记得当我读这本书的时候，我就发现了我们在生活当中经常遇到的一个矛盾的观点啊。就刚才我们也说了，要知道生命有限，你才会珍惜它。那这里面又说到了要相信自己拥有无限的时间，其实就是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 欢迎回来，这里是解忧书房的下半时段，我是刘思佳。今天是周末，我们还是请到汪明老师和我们一起来说说关于年龄的这个焦虑。今天我们为大家引用和推荐的这本书是《老去的勇气》，作者日本岸见一郎，由邓超翻译，中国出版集团现代出版社出版。这里面写了好多看似有一点矛盾的这些主题，但实际上他们彼此都是相通的，就好像是打通关一样啊，你需要先通了这一关，然后才能走通下一关。为什么他会写这本书呢？人生需要很多种勇气啊，岸见一郎以前写过被讨厌的勇气，然后现在又是老去的勇气，是不是也是和他自己人生的经验是密不可分的呢？ 我想他的这种写作方式对很多人是个启发，就是在这个阶段正困扰你的生命难题，可能也会困扰很多和你处在同样生命阶段的人，所以别把痛苦当作敌人。如果你有机会化敌为友，认真的去研究它，你对它的研究也许未必会成为一本书，成为一个出版物，但可能会影响和帮助周围的人。所以如果你带着反思去生活的话，就像这本书里面所讲到的，你的生活本身就有一种额外的价值，因为经过你的分享可能会帮助别人。 就像我在我们小区的这个群里头啊，看到的今天有一位朋友就说他家的这个阳光房顶棚漏水，然后刚找了一个师傅给修好了，说师傅的手艺不错，问谁家的阳光房还需要啊，就是现在可以加他的微信，他把师傅的电话给分享出去，瞬间就有很多人要求加微信。其实我家的那个阳光房前两天也有一点漏雨，但是因为我们的这个一直都是找原来安装的人来维修嘛，所以我并不需要。但是呢，同时我就感觉到了，哦，原来有很多人都在面临着这个同样的困扰，你就不会认为这只是你生命当中遇到的一个或大或小的一个麻烦了。其实我觉得这个书啊，还有他以前写过的很多的这个书之所以能够引起共鸣，也是同样，如果我们把它当作可能是人类就是基因当中或者生命当中必然会遇到的一些挑战，然后看看能不能透过你的独门的这个学习揣摩钻研的技巧啊，去打通关，我觉得这本身就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也会能够让你有更多的勇气和兴趣去做这件事儿吧。好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感谢汪冰，我是刘思佳，过一会儿是好书慢读，一会儿见。 解忧书房，听见万物，疗愈忧伤。Pour toi dans la vie.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好书慢读，我是田阳。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本书依然是《情绪急救》，来自美国作者盖伊·温奇博士。那我们今天呢，跟大家分享一下作者写在这本书之后的那些话。如果你问一个10岁的孩子感冒的时候应该怎么做，他会立刻建议你上床休息，然后再喝点鸡汤。如果你问他膝盖磕破了应该怎么办，他会建议你先清洁伤口，再进行包扎。孩子们还知道，要是你的腿骨骨折了，就必须打上石膏，这样才能矫正骨头的错位。如果你接着问为什么这些措施是必要的，他们会告诉你，只有这样做才能医治疾病，防止病情恶化，否则感冒可能会变成肺炎，伤口可能受到感染。而如果断骨愈合不正确，取下石膏后你行走起来仍然会有困难。如果在他们很小的时候我们便教导过孩子们如何照顾自己的身体，他们通常都会学得很到位。然而当你问一个成年人如何减轻拒绝带来的尖锐痛苦、孤独引发的毁灭性疼痛，或者失败导致的极度失望，人们往往对如何医治这些常见心理创伤所知甚少。你问如何从自卑、丧失等状态中恢复过来，成人们往往会觉得受到了挑战。你又问如何应对痛苦的反复和难以摆脱的内疚感，他们往往会显得茫然无知，或者羞怯的神色，并且努力想要改变话题。有些人呢，可能会自信地建议最好的治疗方法是和朋友或者家人谈论我们的感受。可以肯定的是，在他或他的心目中，任何心理健康专家都不会反对谈论你的感觉。然而在某些情况下，谈论自己的感受或许有用，而在其他情况下，这样做可能会带来损害。如果你指出了这一点，对方很可能同样会显出茫然和羞怯的神情，然后努力试图改变话题。我们很少或几乎从不会有目的的治疗心理创伤的原因是缺少方法和工具。诚然，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寻求心理卫生专业人员的意见，但这样做往往是不切实际的，因为生活中遇到的大多数心理创伤都没有严重到需要专业干预的程度。正如我们不会在咳嗽或流鼻涕时马上去看医生一样，我们也不会在每次被约会对象甩掉或遭到老板吼叫时找心理医生哭诉。虽然每家每户都有一个小药箱，装满了绷带、药膏和止痛药，对于治疗身体创伤，但我们并没有准备心理伤害的药箱，所以遇到心理伤害时，我们只好忍着，就像有时候忍受身体伤害一样。本书提到的每一种心理创伤都极为常见，对每个人来说，他们都会引起精神痛苦和潜在的心理损害。 尽管这种事儿会经常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然而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掌握有力的手段来缓解疼痛，抚平伤害。针对此类伤害，实施情绪急救，可以避免它们影响我们的心理健康和情绪的恶化。事实上，如果我们能够尽早地采取情绪急救，很多需要专业治疗的心理状况都会得到避免。例如，不断回想痛苦的反复倾向，很快会发展为焦虑和沮丧，失败或被拒绝的经历也很容易引起自卑。治疗这些伤害不仅可以加速伤口的愈合，也有利于防止并发症，并避免其向严重的方向发展。当然，如果出现了严重的心理伤害，情绪急救无法替代精神健康专业人士的帮助，这个时候甚至还需要我们去医院找医生治疗。但是，虽然我们知道身体伤害严重到一定程度就要去医院，但却不明白心理健康亦是如此。大多数人能够判断伤口是否需要缝合，以及肿胀、挫伤和骨折之间的差异，知道自己是否脱水，是否需要输血。然而，当涉及心理创伤的时候，我们不仅缺少必要的处理手段，也缺乏识别其是否需要专业干预的能力。结果，我们往往忽视了心理创伤，直到它们严重到足以影响我们的生活。如果膝盖破了，我们永远不会坐视不管，任其阻碍我们的行走能力。然而，我们却会对自己的心理创伤无动于衷。在对待身心伤害方面出现这种矛盾，令人非常遗憾。如果不存在情绪急救技术，如果心理创伤不能治疗的话，这种状况或许还可以忍受。然而现实并非如此。随着心理学研究在众多领域的最新进展，人们已经推出了针对各种常见心理伤害的大量治疗方案。这本书的每个章节都描述了一个常见的心理伤害，以及可供我们应用的各种情绪急救技术，以便缓解情绪上的痛苦和防止问题变得更糟。这些基于科学的技术都可以自我管理，就像我们自我管理身体伤害的处理方式一样，你也可以把它们介绍给自己的孩子。本书中的疗法相当于我们心理健康医药箱中的备用药品，可供我们随身携带，并在生活中提供帮助。在研究生院，我研究过几年的临床心理学，那个时候我经常遭到这样的批评，就是针对如何减轻病人的情感伤痛，我往往会给出明确而具体的建议。我们在这里进行的是深入的心理学研究，一位主管曾经这样告诫我，而不是分发心理学阿司匹林片，这种药根本就不存在。然而，提供紧急救急和做好深层次的研究工作并不互相排斥。我相信每个人都应该有机会获得情绪急救治疗，就像他们的身体伤口应该得到及时包扎一样。多年来，我提炼了许多创新性的研究成果，并将它们转化为实际的建议，用以治疗病人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的情感伤害。之所以这么做，还有一个额外的原因，这些建议都很有效果。这些年来，我的病人、朋友和家人一直催促我把这些情绪急救的方法集结成书。如今呢，我决定遵循他们的建议，因为到了我们应该更加重视心理健康的时候了。我们到了应该像做牙科保健那样维护心理卫生的时候。我们到了每个人都需要一个心理药箱的时候。这个药箱里存放着治疗情感创伤的创可贴、抗菌药、冰袋和退烧药。总之，一旦我们知道治疗心理疾病的阿司匹林确实存在而不去使用，那将是愚昧的。这本书的七个章节涵盖了七种生活中常见的心理伤害因素，拒绝、孤独、丧失、内疚等等。虽然它们分别被列入独立的章节，但是呢，我建议大家阅读这本书的全部内容，即使一些章节之间并没有直接的相关性。但了解这种心理伤害之后呢，我们就可能应对一些紧急的情况，或者在朋友和家人遇到这些伤害的时候识别他们。书中的这些建议呢，都是基于发表在一流学术期刊上的顶尖科学研究成果，他们通过了严格的同行的评审程序，在注解的部分呢，也可以找到每项研究和疗法的参考资料。 这就是盖伊温奇博士就这本书自己写给我们的读者的。情绪急救来自美国作者盖伊温奇博士，如果有机会的话，我建议大家可以买一本来读一读，因为我觉得每个人都会在生活当中遇到各种各样的情绪伤害。好，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我是田阳，解忧书房，我们下期再见。 解忧书房，听见万物，疗愈忧伤。 解忧书房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直播，并可实时回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及北京时间网站。